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我们的节目呢就一向都很深入地分析不同的剧本的嘛，讲一下剧本的一些铺排啊、脉络啊，或者一些角色怎样去即建立啊等等等等啊。但每次呢就讲到今日的这种的题材或者这个媒介的剧本的时候呢，都觉得是特别有趣的。 点解啊？ 因为咧，我哋平时咧就 讲啲唔有趣。 唔系，我哋如果平时即系睇卡通片咧，咁就会啊好开心啊，好轻轻松松咁样去即系睇完笑完咁啊算噶啦。咁但系咧，当佢即系攞嚟好深入、好学术咁样去分析一个卡通片嘅剧本咧，我觉得呢一个嘅做法咧，系真系一个好特别同埋好搞笑嘅。咁但系我觉得系有意义嘅。 你对卡通片好似有啲歧视喎。 直情就系啦。 因为我哋细细个睇卡通片嘅时候，真系唔会谂咁多嘢噶嘛。即系讲紧卡通片，好多时候 咁咪只系因为你细个啫，你大个噶啦，杰啊，系啊。 同埋我喂，今次我哋讲呢个又系迪士尼嘅卡通啦。迪士尼卡通片其实咧近年入特别系啦，即系佢你细路仔睇，你固之前睇到一啲细路仔睇嘅嘢啦，但系成年人睇咧，佢哋都其實係完全係照顧到你，佢係有另一層比較深層嘅意思嘅，都係。 我記得上次我哋有講過玩轉老朋友，咁啊呢一個亦都係即係一個好出色嘅即係作品啦，亦都喺奧斯卡有提名到最佳原創劇本添樣嘅，咁即係證明就算係卡通片，其實佢個作品喺個劇本上面亦都好有質素嘅。咁今次我哋講咧就係近期嘅動畫嘅作品啦，《優秀大都會》啊，咁呢個。我哋睇完之后呢，即係我自己就会觉得咦都几得意喎，因为佢将成个世界呢就冇人类㗎啦，全部都系啲动物。咁唔同嘅动物点样去集合喺一个城市入面去生活呢，咁呢个设定本身呢我都觉得系好得意嘅一样嘢嚟。咁而最后睇咗出嚟之后觉得啊佢亦都好有嘅，佢想带出嘅啲意思我哋可以喺入面反思得到。咁而即系两位你哋睇完呢个戏之后你哋有啲咩嘅感受呢？ 我睇得好开心啊！ 系啊， 我觉得好得意啊，好好睇啊！我睇嗰阵时，我觉得好好睇啊。虽然如果论剧本嘅话，我觉得有啲嘢好明显见到系一啲即系商业化嘅做手咯。点样商业化嘅做手？即系有啲嘢，我觉得咦，好明显系即系专登做嘅，即系令到佢。可能是有个笑位啊，或者有一个有趣的角色、啊。 你想住依家讲定一阵先讲啊呢啲。 我冇所谓咁讲下咯。我主要的工作都系乱咁噏下嘅啫，系咪？咁但系我睇成个剧本我同意㗎，即系成个戏我睇完之后我都系觉得系第一个故事嘅题材佢主题系有趣啦。第二就系其实如果论个工价真系讲个剧本个铺排嘅话呢、迪士尼近年唔好讲近年嘅苏花即系咁耐以嚟佢呢啲咁样嘅动画咧，全部都好高质素嘅。其实论剧本，因为论佢哋点样去度嗰啲情节啊，度所有嘅细嘅嘢，或者系你净系睇佢点样度嗰啲笑位啊，嗰啲真系拍烂手掌啊！即系虽然啊，我唔知系幸定系不幸，我希望系幸嘅，就系、是、我睇咧就系睇广东话版嘅，因为我就买唔到飞睇英文版，咁我原本就谂住即系我系想睇翻个英文版本，即系佢原本英文剧本一定系原本英文写。咁翻译嘅时候，我惊有某啲嘢系翻译嘅时候，即系令到我睇唔到个剧本嘅原汁原味咁样。但系当然啦，个广东话版本都做得好好，配音啊或者系翻译都做得好好咁样。咁但系中文我都系中意嘅，我觉得系有趣嘅呢个戏。 老姑咧？ 我都鍾意啊，同埋我特别觉得呢即係卡通虽然佢係卡通啊，但係剛才我所讲即係佢其实佢係真係好对应住而家个社会啊，佢讲緊嗰样嘢啦，即係歧视啦，係咪好大嘅主题啦、就係你唔好即係俾啲嘢标签咗佢係睇啦点样就係、是、即係羊就係好嘅咩就係冇。咁其实呢啲标签呢其实我哋香港人睇顾之然呢一刻都好有感受啦。 其實喺美國啦，甚至成個國際上面啦，而家都係有呢一種嘅標籤咧，都係越嚟越嚴重啊！其實大家都見到啊，即係無論對一啲回教徒啊，或者係即係而家有好多難民啦，即係歐洲面對緊嘅問題啦。咁其實好多國家咧都面對緊，你點樣去睇唔同嘅人種啦？佢哋係係咪會標籤咗佢哋啦？即係好多呢一啲嘢，你見到都係而家個社會嘅問題嚟嘅。咁而呢一套戲，我諗喺呢個時候去做，令到好多人睇啦，即係佢亦都有好多好好嘅好評啊，亦都係因為咧，即係我諗佢係即係可以對應到而家呢個社會呢一刻需要嘅嘢，而去做咗呢一個戲。咁呢一樣嘢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藝術作品都係好重要噶，因為你可以睇到而家個社會正需要乜嘢嘢，作為你有個呢個敏鋭嘅即係睇觸覺，然之後去擺到呢樣嘢出嚟。咁而呢個只不過一套卡通，但佢都要願意去做呢一樣嘢。咁我諗呢樣嘢都係值得去欣賞咯。 即係 Lucrucia 啱啱講呢樣嘢，話佢好對應到而家個社會狀況咧，我係有少少嘅突然間想加把口講嘅就係、是，即係一套咁樣嘅動畫咧，佢其實前前後後由開始籌備到拍咧。做好啦，真係唔係拍啦，真係佢唔使拍噶嘛，即係我諗最少都三四年，最少最少。咁但係佢好對應而家嘅現狀嘅話咧，咁其實就真係第一，佢可能係嗰啲編劇係先知嚟噶啦，係咪？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好多好多編劇都係 啊。 第二就 係 其實 係 因為啲編劇寫緊嘅嘢，其實係一啲即係好不幸地係啲好 universal 嘅， 係 啲好宇宙性嘅嘢，即係好典型喺有人嘅地方就會發生嘅嘢。有人性嘅地方就會發生嘅嘢，只不過係即係我哋而家好不幸地，亦都好幸運地，即係佢亦都好對應到我哋而家全世界所有嘅時局，不論你喺香港、喺歐洲、喺邊度都會面對緊類似嘅嘢。咁但係好嘅劇本就應該係咁樣，即係佢有佢嘅宇宙性。 佢我睇翻佢哋一啲嘅製作嘅嘅資料啦，其實佢原先咧唔係依一個格局咁樣嘅，佢原先係即係嗰隻狐狸咧，其實係一個好似類似 James Bond 嗰啲嘅即係警探，而呢個兔仔就係佢嘅 sidekick 咁樣，係佢一個警匪片嘅格局嚟嘅。咁但係就係慢慢去 develop 咧，咁就去到而家咧就變成咗係主要係咁而家呢個故事啦，係咁樣嘅架構。所以我諗佢其實可能都係就住咧，即係你每一日自己接觸到嘅嘢，你都會改變到覺得，咦，可能有啲咩嘢更加想寫。咁樣，咁所以亦都尤其是我哋香港人點解早一排咧，我哋嘅十年攞咗香港嘅金像獎最佳電影啊。其實好多人會話點解佢嘅技巧好似唔夠好喎，但係點解會攞獎啊？咁我諗其實都係一樣嘢啫。如果你係可以對應到而家個時下嘅社會需要嗰樣嘢，你見到佢你感受到同個社會同步，而你有勇氣寫出嚟，咁其實就真係好似喺你沙漠裏面俾杯水你，嗰杯水就算唔係咩特別，可能有啲沙石添，可能已經係你最需要嘅。咁呢样嘢已经系值得系一个欣赏同埋尊重啦。 咁证明一套卡通片都系绝唔简单嘅，去制作啦，去点样去编写个剧本咧，亦都好有学问嘅。咁今次《优秀大都会》呢个卡通片啊，呢个动画嘅电影，究竟啊佢故事系点样嘅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讲下啦。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优秀大都会啊，2016年嘅一套迪士尼制作嘅动画电影啦。咁佢嘅编剧咧就系 Jared Bush 同埋 Phil Johnston 嘅。依家即刻同大家讲下个故事嘅内容先啦。 我细细个就想做警察噶啦， 系咩？ 呢个就系我细个真系想做警察噶啦。不过我哋而家讲呢套电影入边咧，就系有只兔仔啊。细细个咧就想做警察，不过咧佢就生活喺一个好有趣嘅一个环境入边。咁、那个环境就系咩咧？就系、是、全部都系小动物嚟嘅，即系唔一定系小动物， 大动物 啦，都有大动物啦，系啊。咁但系咧，呢啲动物咧，而家咧已经系佢哋系开化咗噶啦，有文化嘅，进化咗，即系冇咗人类咁啊，动物就应该会进化噶啦。因为冇咗人类咧，呢个地球就应该会好好多噶啦。咁啊，嗰啲动物咧已经进化到佢哋有佢哋嘅文明啦，佢哋有文化啦，佢哋就系一齐和平共处啦。由之前嗰啲有啲系有猎食性嘅一啲嘅，佢哋叫捕猎兽嘅一啲大型嘅动物啦，同埋一啲小型嘅。 嘅，即係主要係俾人獵食嘅一啲咁樣嘅動物啦。佢哋都可以和平共處，一齊生活啦。咁但係咧，呢個我哋嘅主角啊，呢個小白兔啊 ，Judy 咧，佢細細個咧就真係同佢爸爸媽媽啊，成家幾百隻兔仔都住喺個農村度。咁佢哋成個家族咧，最主要嘅工作咧就係種蘿蔔啦，係咪？因為種蘿蔔 自給自足嘅， 咁啊搞掂啦。但係咧，佢就好不甘平凡啊，佢就好想做警察。咁佢就細細個嘅志願就係做警察，佢係除暴安良咁樣，佢就 做舞台劇都係做呢、這個， 都係做警察嘅咁啊。咁但係咧，就因為佢嘅同學入面咧，亦都有啲其他嘅動物啊，咁有啲動物亦都比較大隻啲啊，咁啊會有陣時會哈哈白白，所以佢細細個只係一隻小白兔咧，佢都已經係真係會出嚟警惡懲奸，但係好不幸地，其實佢只係一隻小白兔啦，佢又做得啲咩咧？咁但係咧，到佢長大咗之後咧，佢就真係，即係佢就為咗完成自己嘅夢想咧，佢真係咧走去考 投考警隊， 係投考警隊咋？咁就真係咧俾佢考到咗喎。咁佢爸爸媽媽一路都好擔心啦，就係、你唔好做警察啦。 即係從來都冇兔仔做警察噶嘛，係因為全部都係大隻嗰啲去做噶嘛， 都係水牛啊、獅子、老虎啊咁樣去做噶嘛。咁佢就，但係佢又真係考到咗喎。咁而市長啦，同埋副市長啦，亦都知道咗，有一個咁細隻嘅兔仔可以考到警察啦，都好表揚佢啦。然之後就安排佢咧去到真係城入邊，就係、佢英文叫Zootopia 啊嘛，即係中文譯嗰叫優秀大都會，就係呢個地方啦，係優秀市。咁就去咗呢個地方，就係俾佢喺嗰度做警察。但係好不幸地咧，佢一去到嗰度咧，就係被安排咧，就係因為警長啊呢只大水牛咧，都覺得喂你只係一隻兔仔，你做得啲咩啊？咁人哋就去查嗰啲人口失蹤案啊，啲大案，你就繼續去抄告票啦。咁但係佢又覺得嚇、我點解要抄告票啊？我梗係都係做大案啦。但係因為佢係一隻好勤力嘅警察嚟嘅，佢而家被委派佢係抄告票，佢都要去抄告票。警長同佢講話抄100張，佢抄夠200張。咁但係咧，即係佢咁勤力啊，真係令到周圍啲市民都好慘啦，係咪？但係呢個唔係重點。喺個過程入面，佢一路都日思夜想，就係希望自己可以查到大案啊嘛。咁佢就喺街度咧，喺抄告票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個行徑咧，就有少少即係奇怪嘅一隻狐狸啊，鬼鬼祟祟咁啦。咁就跟住呢個狐狸咧，點知道個狐狸咧就係推住自己嗰個嗰只 B B 咧，有個 B B 車有隻狐狸仔咧，就推入去一個大笨象嗰個雪條店嗰度，就係話：唔該，我想買條雪條俾我。个 B B 啊，咁个 B B 咬住个奶嘴，咁啊好可爱咁样啦。咁但系咧，呢个雪糕店嘅呢个大笨象咧，就歧视佢啦。喂，你唔可以入嚟呢度卖雪条，我哋唔卖俾其他动物噶，咁啊，真系摆明系歧视佢啦。咁但系如是者咧，呢一个朱迪小姐咧，呢个警察咧就走入去，就见到咁样嘅情况咧，就抱打不平啦，就入到去就系话：咦，咁样系唔得嘅。第一样嘢就系我见到你用啲象鼻笔嗰啲雪糕咧，就我怀疑你嗰啲咁样嘅口水鼻。就係犯咗呢個衞生條例，咁我可以告你喎。不過如果你而家肯賣呢個雪條俾呢個狐狸嘅話，我就可能可以網開一面嘅。咁你知你會點咧？咁樣。咁到最後就當然係好好啦，呢、一個狐狸先生同佢嗰個 B B 咧就可以買到雪條啦，咁就但係咧佢又唔係好夠錢咁樣嘅，即係係咪係 冇帶銀包， 但係佢自己又冇帶銀包就走去買雪條，咁啊好好彩啦，即係就呢個朱力小姐亦都係真係幫佢俾少少錢就買到個雪條啦，咁啊好開心啦。如是者本來就相安無事㗎，佢亦都覺得啊原來咧狐狸都有好人喎，雖然咧就係佢屋企人咧臨佢出醒嗰時咧就同佢講話你小心。就俾咗支防狐噴霧佢噶嘛，咁但系佢發覺唔係啊，狐狸都有好人啦、啊，係咪先？咁但係哪邊雙咧？後來佢就發現咗咧，原來呢個狐狸咧根本就唔係好人嚟，佢就做乜嘢咧？佢就攞嗰條雪條咧， 大笨象嘅雪條好大， 好大支，因為大笨象嘅雪條嚟。你攞上屋頂融咗佢咧，之後就攞嗰啲融咗嘅嗰啲汁咧，就攞去嗰個冰天雪地，因為佢有好多區噶嘛，其中有一區就係啲冰天雪地嘅地方嚟啊嘛。佢就攞去嗰區度咧，將嗰啲融咗嘅雪條咧，雪翻咗啲細細條嘅雪條咧，就走去咧另外一區咧，就係好多老鼠出名嘅，就走去賣俾嗰啲咁樣嘅老鼠仔啦。卖俾老鼠仔之后咧都唔够，佢嗰条雪条棍咧就攞去当系木材咧卖俾人，就同人哋讲话：喂，呢啲红木嚟噶，一染咗啲雪条嗰啲红色咧就话红木嚟，呢啲靓嘢嚟，咁样卖俾人。咁如是者呢个朱迪小姐就好嬲啦，因为俾佢呃咗啦，所以佢就真系一路都想追捕呢个狐狸嘅。但系喺佢追捕呢个狐狸嘅同时咧，就其实城入边一路都系发生紧一单大嘅案啊，就系咩咧？ 就係有好多啲捕獵獸啊，即係嗰啲會食其他動物嘅動物啦。咁但係佢哋其實已經係純化咗啦嘛，而家咁都相繼咧係失咗蹤啊。咁啊完全唔知咩事幹啦。咁就警長咧就一路派其他嘅警員去查啦，但係咧一路都查唔到啲咩成效出嚟嘅。咁咧喺呢一扎失蹤嘅動物入邊咧，其中咧就係有一隻咧就係水獺啊。咁呢個水獺嘅太太咧就走嚟報警啦，好慘咁啦。但係咧就一路都冇人肯同佢查，都查唔到啲咩出樣啦。亦都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朱迪小姐咧就自告奮勇話一定要查。當然就警長就唔俾佢查啦。但係好好彩地咧，就咁啱呢個副市長行過咧，就係呢個咩小姐，係一隻羊咩咩咁啊。聽過就唉、哎，真係好啦，由朱迪小姐你去查，我哋又好安心啦。我翻去一定要同市長講啊，咁樣市長咧就係一隻獅子嚟嘅咁樣，咁啊講俾佢聽。咁亦都呢個警長聽到之後就冇辦法推搪啦，就話咁好，我就俾兩日時間你查唔到嘅話，你就死，我就一定會炒你噶啦。咁你就以後唔使再做警察。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個朱迪小姐就要真係一定要想辦法做好呢佢份工啦，因為佢本身係一個警察，亦都佢亦知道兩日之內佢查唔到咧，佢就會俾人炒噶啦。所以佢就去查啦，而佢去查咧，佢就根本就乜嘢嘅資料都冇，唯一嘅線索咧就係到最後有個閉路電視影到嗰只水獺喺佢最後出沒嘅地方，咁啊拿住咁樣線索咧，佢就想辦法去查呢單案咧。卒之就佢就揾咗個好幫手啦，佢就走去咧就揾翻嗰只狐狸，就希望就可以逼 狐狸。佢見到個狐狸喺嗰個最後出沒嘅時候係出， 係同埋嗰只水獺最後係舐緊嗰只雪條， 係 賣俾佢嘅， 所以咧佢就去揾呢個狐狸就幫佢手啦，即係因為佢都有啲痛腳俾佢揸住咯。咁啊狐狸就被迫幫佢啦，就係輾轉咧。 佢話只狐狸係即係因為避税，佢做咁多生意，但係冇報税，所以 佢賺咁多，但係個税單就零蚊啊嘛。咁所以就即係揸住佢嘅痛腳，就叫佢幫手查啦。到最後查到咧，就係原來咧佢呢一隻咁嘅水獺咧，就曾經上過一個黑幫大佬嘅一架車啊。咁呢個黑幫大佬咧就全部都係咧啲北極熊咁樣嘅。咁佢就去到到最後就好不幸啦，呢只咁樣嘅小白兔同埋呢狐狸就俾啲北極熊捉咗啦，捉咗之後咧就見到嗰個老大啦，呢個教父，但係呢個教父咧就係因為呢個一路咧呢一隻狐狸咧都要避開呢個教父嘅，因為佢之前又係唔知呃過定係咩咁啦。咁啊點知到最後見到呢個教父咧，其實一隻老鼠仔嚟嘅，一隻小小嘅老鼠仔。咁啊好彩咧，呢只老鼠仔個女啊，就係、是、曾經喺之前咧，就係因為喺追捕呢一個朱迪小姐追捕呢個狐狸嘅時候咧，就曾經咧就救過呢個女咧一命啊！所以呢個女咧而家要結婚啊，要成啊，咁咧就突然間就見到呢個救命一人就係朱迪小姐咧，咁就突然間話要幫佢哋，咁所以呢個教父亦都即係網開一面啦。但係單案嚟到呢度咧，其實就查唔到啲咩出樣喎，就是、唯一咧就係喺佢哋嗰個喺個車廂入邊咧有好多爪痕，咁而呢一個教父亦都話俾佢聽咧，唯一嘅目擊證人就係當時嗰個司機啦，嗰個司機亦都受咗傷，咁你就不如去揾個司機睇下有啲咩事啦。點知佢哋去到揾到嗰個司機嘅時候咧，突然間呢個司機咧佢係一隻豹嚟嘅，就突然間狂性大發、獸性大發，就追住呢只狐狸同埋呢只兔仔啦，追捕咗一輪之後咧，咁啊好好彩啦，叫做佢哋就走甩咗啦。但係喺途中咧，就係佢哋用佢哋嘅機警就綁住咗呢只豹啦。到最後咧，佢哋因為都驚動咗警方嘛，咁警方就嚟到咧就話：，哎呀，嗰只豹喺嗰度啊，我哋快啲去！頭先我綁住咗佢啦，去到就發現只豹已經唔見咗咯。咁就奇怪啦，究竟只豹係去咗邊度咧？咁啊，佢哋翻到去再查啲閉路電視啦，就。其實佢哋係查唔到嘅，因為咧佢哋就係只係只兔仔咧，佢哋又冇權去查啦。咁啊，好彩到最後咧，呢個副市長咧就幫佢啦，佢哋就可以查到咧閉路電視就。見到咧，佢哋去咗一個地方，呢只豹被運咗一個地方。咁呢一隻狐狸同埋呢一隻兔仔咧，就一齊咁就想辦法去運入呢個地方啦。然之後就去想辦法揾啦，就發現咧原來真係大部分嗰啲動物咧都係運咗喺嗰度，失蹤咗嗰啲全部都喺嗰度。而亦都見到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原來幕後策劃去捉曬呢啲動物嘅人唔係其他人。就係、是、市長，喂獅子，喂點解佢會捉咗咧？就係話，喂第一就係呢啲咁樣嘅動物狂性大發啦，咁所以佢哋捉咗佢啦。原來呢個市長咧，第一樣嘢就係唔想俾人哋知道有啲動物啊狂性大發啊。咁佢出到去咧，佢哋亦都係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咧，呢、這個朱迪小姐同埋呢一個咁樣嘅狐狸咧，亦都係逃走咗出去。逃走咗出去之後咧，就告發咗呢件事。咁到最後就拉咗呢個市長啦。但係市長講出嚟就係、是：喂，其實我都唔想噶，即係只不過係維護我哋市嘅一個即係、就是、個名聲，我哋唔可以俾人知道有啲咁樣。咁就俾人拉咗啦。 咁但係另一篇章就係點解呢啲動物會狂性大發呢？咁如是者應該就真係捉到嗰個可以話其中一個罪魁禍首啦，就係點樣令到嗰啲動物就失曬蹤啦。但係朱力小姐就發現咧呢件事令到因為周圍啲人咧就開始嚟排斥嗰啲捕獵獸啊，佢哋就開始有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咧。咁佢就開始覺得自己做咗一件壞事，佢到最後佢辭職就翻鄉下諗住耕田。 佢同埋嗰個狐狸咧都反咗面啦，因為個狐狸發覺佢即係都喺好似講。啲嘢咧都系排斥紧佢哋咁样， 因为狐狸都系捕猎手，即系你唔知佢几时会突然间发狂咁啊。因为喺个记者招待会，呢个朱力小姐就话系啊，我哋唔知啊咁，但系其实佢未有确实嘅证据啊咁样。但系点都好啦，佢翻到乡下耕田嘅时候咧，就遇翻细细个咧成日恰佢嗰个同学仔啦，即系好似都 系狐狸嚟嘅。 但系佢大个咗之后，佢而家就整饼，整饼整得几好添。但系呢个过程入边咧，佢哋就发现咗啊，原来咧一路佢哋咧话喺佢哋搵翻。嗰啲動物嘅時候咧，就發現咗有好多豺，唔知係狼定係咩嘅生物啊嘛，就會夜晚就喺度叫噶嘛，佢一叫就全部一齊叫噶嘛，就佢哋一路以為喺佢哋口中得知一樣嘢叫夜咆哮咧，就以為係呢啲狼夜晚喺度叫就係夜咆哮，但係原來佢哋發現呢個夜咆哮咧，其實就係一種植物嚟嘅，咁呢種植物咧，其實就係可以話係即係可以話一個興奮劑啦，輾轉咧亦都係咧，佢哋查到咧就係有人啊用呢啲咁樣嘅興奮劑咧，就係提煉一啲藥咧，用呢啲藥咧就係射。落去啲動物度咧，嗰啲動物咧就會獸性大發噶啦。咁佢哋揾到之後啦，就係、是、去到嗰個可以話係製毒工場啦。揾到之後啦，咁啊到最後亦都俾人追殺，亦都咧佢到最後發現咗咧，原來呢單嘢咧。就係同呢個副市長係有關 嘅。真正嘅罪魁禍首、啊。 真正嘅罪魁禍首咧，就係呢個副市長咧，就係命人咧，就係製造呢啲咁嘅藥咧，然之後咧就用呢啲咁樣嘅藥咧，就係令到有啲動物咧，就突然間會狂性大發，就令到啲人去排擠佢。因為呢個副市長呢個羊咩咩咧，其實係嗰啲所謂叫咩啊獵物族啦，就係獵物嚟啊嘛。但係佢就一路都覺得，喂，其實唔應該咁樣喺埋一齊喎，佢就想辦法咧要排斥嗰啲會捕獵獸會咬佢哋啊，會攻擊佢哋啊咁樣啦。所以佢就想辦法咧煽動咧，就用呢啲咁嘅夜咆哮咧，就令到嗰啲咁樣嘅動物咧就獸性大發。咁到最後咧，佢哋就原本就想將嗰啲咁樣嘅藥咧就打落去呢只狐狸度，令到狐狸咧就咬死朱力小姐，因為朱力小姐亦已經係人民英雄嚟噶嘛。但係原來就偷偷俾佢哋換咗咧嗰啲彈藥咧，就已經唔係佢哋原本嗰啲夜咆哮嚟嘅，就換咗啲就普通嘅藍莓落去。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警察就啱啱出現就拉咗呢一個咁樣嘅羊咩咩小姐。咁拉走咗羊咩咩，咁就好啦。知道曬成件事嘅始末啦，咁從此大家就知道原來其實咧就係有人想分化佢哋，咁到最後就可以話大團圓結局啦。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原來咧真係唔同嘅動物咧都可以大家和睦共處嘅，我哋唔應該歧視人嘅。咁啊，故仔就咁樣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今日我哋同大家讲优秀大都会啦。咁咧，我哋睇呢个卡通啦。咁睇完之后咧，我哋都好感受到其实佢入面想讲嗰样嘢。咁即系佢都做得几好嘅，就系、是、透过一啲动物嘅唔同嘅种类啊，或者我哋将佢分咗做捕猎兽或者系啲猎物。嘅種族啊咁樣，咁我哋去即刻諗翻我哋自己人類咧身處嘅社會咧，我哋就好容易代入到我哋有唔同嘅膚色啊、唔同嘅種族啊，我哋點樣去睇其他種族嘅人咧？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喺呢個卡通入面咧，我哋睇得到佢好可以將我哋人類嘅社會嗰樣嘢擺咗入去今次嘅劇本入面，然後我哋可以有一啲領悟嘅。 其實我覺得咧，我哋早幾個禮拜啦講選路定啦，我哋就係話佢嘅問題咧，就係佢唔好知道自己想講個主題係乜嘢啦，所以就好似捉唔實嗰樣嘢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另一個真係好好嘅示範啦，就係佢好清楚自己想講咩噶啦。所以你見所有基本上細節，無論係細節啊各樣嘢咧，全部都係講緊呢一樣嘢嘅。即係由佢即係細路仔嘅時候，兔仔俾人哋即係歧視啦，唔應該做警察啦。同埋嗰個嗰只狐狸啦，成日蝦佢嗰只叫做咩啊？叫做阿頓 阿頓 阿頓係咁。 到後嚟咧，佢細個成日蝦佢啦，但係到後嚟咧，佢阿爸阿媽話用翻佢，會幫襯佢，跟住佢仲話嚇你幫襯佢，我哋就係聽咗你講唔應該歧視人嘛，咁佢而家都改過㗎啦，即係佢係跟住我哋見到咧嗰只樹懶啦，好慢做嘢啦，但係到最後佢係揸跑車嘅，佢係中意速度嘅，原來即係佢係差唔多所有你見到所有嘢咧，佢都係就住呢一個主題咧，係即係聚落去嘅，咁所以變咗佢呢一個嘅命題就好有力啦，即係出到嚟，因為佢好清楚自己想要乜嘢，所有嘅嘢都係圍繞住呢一樣嘢噶啦。 真係啊！如果你細緻咁樣睇咧，係每一個位都係，即係佢鋪排咗幾耐嗰一紮北極熊入到去個老闆係只老鼠仔，即係佢呢啲咁嘅對比，或者話俾你聽點解唔可以？即係你見到佢每一個位都有著墨嘅，我絕對同意 Lucrecia 個講法，佢所有嘢即係呢個就係典型喺迪士尼嘅呢啲咁樣嘅卡通呢一紮，即係我哋講出一紮都係咁。佢哋喺鋪排個劇本嘅時候咧，係全部係細緻得好緊要嘅。呢個係我覺得好值得大家去學習嘅。 我哋去睇嗰啲角色啦，諗住誒個羊應該係啲好温順嘅動物啦，點知佢係個幕後大黑手嚟嘅。呢啲又係睇得到。我睇個水牛個市長，哇！水牛應該好威猛啦，點知佢入面咧原來喺度睇嗰啲，即係用啲 app 啊喺度 玩遊戲啦、打機啦，係 即係捧啲偶像啊，睇得到佢啲心思原來。 特別 係 即 係 個狐狸啦，即係另一個即係最大嘅角色啦。咁、那個狐狸佢自己都有個 background 嘅喎，即係細個嘅時候，佢又係 嗰個經歷 同自己。君系想同童子军，但系佢因为狐狸啊，即系佢天生有原罪啊，成日人觉得狐狸系衰嘅，即系奸嘅，咁所以佢做童子军咧都俾其他人嚟排斥，就令到佢咧之后就系、是、咁，既然系咁，我唔做好人啦，即系有呢个转变嘅，咁所以到佢同兔仔后嚟嗰个嘅冲突啦，就系、是、因为啊兔仔都讲原来啊你都系属于捕猎兽嘅，即系捕猎兽而每一只都有机会会变成，所以我哋都系要即系因住佢哋嘅小心。嘅時候，佢嗰個傷害就好大，佢仲會話：你第一日唔可以以為我冇睇到啊！你係戴住嗰個防護器嘅，防護噴霧噶，係啊！其實你都係懷疑我嘅咁，所以令到佢哋喺嗰個有決裂啦咁，即係所有呢啲位咧，全部都係做得好，即係你都冇得挑剔噶啦，基本上。 同埋嗰個上落嗰個起落，亦都係即係阿朱迪本身諗住做一個好警察，跟住佢做到一啲大案啦，跟然後做到一個人民英雄啦，點知佢又開始發現社會唔似得佢做成咁啊，然後佢又跌翻落去啦，咁啊諗住去哎呀，我唔做警察啦，跟住又查到啲嘢喎，跟住咧又做翻警察啦，即係而家都有一啲跌宕嘅位俾我哋睇得到。 絕對呢啲就正，即係迪士尼唔會走一甩㗎啦，呢一啲咁樣嘅所謂起承轉合啊，即係呢啲位佢真係計算得好。 但係覺得入面有啲嘢好似嘥咗嘅，譬如咧佢喺成個城市咧俾我哋睇到哦，佢又有啲咩熱帶雨林啊，又有冰天雪地啊，又有啲沙漠啊，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區域。咁但係咧，佢一開始講呢咁多嘢嘅時候咧，我開始都會去諗啊，佢會唔會喺呢啲唔同嘅地方入面都經歷好多嘢啊？咁佢有用到一啲嘅，即係譬如熱帶雨林嗰度，佢喺同只豹追逐嘅時候用到一啲嘅。咁而但係其他地方好似又冇用得好盡咁樣去玩到玩得盡啲。咁睇嘅時候又好似爭一啲嘢。 可能佢係諗住即係票房好就會有下集，可能喺嗰度。 唔係，其實呢啲咧就係我一開始已經講咗，就係見到。有啲商業做手喺度咯，即係你有冇發覺咧？頭先有一個位置你一提起，你笑得好大聲，但係我講故仔嘅時候完全冇提過啊！嗰係樹懶啊，我完全冇提過噶。點解完全冇提過咧？因為嗰個咧接近係完全唔重要噶。嗰、那個除咗嗱喺個 set up 上面咧，佢就係話兩日期限啊嘛，但係淨係嗰只樹懶已經用咗一日啊嘛， 佢查個車牌， 嗰個喺嗰個戲劇衝突上面係造就咗啲嘢㗎，阿朱迪就猛咁喺度好急啊好急啊好急， 但 係樹懶就好慢咁，同埋當然啦，即係你如果睇個電影佢個導演個處理點樣處理嗰只樹懶咧，佢真係揀得好好啊，即係搣一張紙，沿住嗰啲一點點，平時咪有啲字咧已經有。個界痕有啲虛線搣嘅，逐點樣搣出嚟嗰啲，即係佢揀嗰啲係揀得好好，睇嘅時候好好笑。但係你調翻轉頭諗咧，就係喺編劇上個劇本上面咧，的而且確有一啲嘅考慮咧，譬如你頭先講話有啲唔同嘅區域啊，譬如話我頭先講個樹懶啊，的而且確有一啲位咧係見到。 似係一啲商業嘅做手，又或者我所講嘅商業嘅做手係咩呢？譬如係我舉個例，到你迪士尼真係起一個 park 俾佢嘅時候，我都有五個唔同嘅世界可以起，有多一個咁嘅 character， 嗰個 character 好有趣，但係係唔係真係幫到個戲呢？其實有啲位呢，如果係論近年睇迪士尼嘅戲入面呢，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比較多見到有啲咁樣嘅痕跡嘅。 但係咧，我又覺得，即係因為佢始終係卡通嚟噶嘛，咁呢啲嘢係有趣噶嘛。即係譬如佢咧架車由個兔仔由佢家鄉一路去到個城市嘅時候咧，中間都經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啊！你見到咧， 就嗰啲區咯， 係啦，嗰啲區。咁但係咧，雖然佢只係出少少啫，但你又可以話，但係佢出少少，佢都做得好靚喎，即係每一個位都有啲唔同嘅嘢嘅喎。咁即係呢啲但係如果冇咗，又真係缺乏咗，好似個世界啊唔夠大喎。而家你會見到好似哇，佢嗰個世界真係好真嘅喎，真係好多嘢嘅喎咁樣。 哦，呢個就迪士尼就梗係要咁㗎啦，大佬啊，迪士尼喎、 啊。所以佢唔再又俾你話佢唔做咯喎。 但你應該唔好將嗰啲嘢擺入嚟啊，即係集中翻喺個城市嗰度啊，等係定還是佢擺咗出嚟啦，去多啲去用翻佢擺出嚟嘅嘢。 我同意啊，其實佢多咗一樣嘢落去喺編劇嘅角度，我認為咧，你擺多一樣入去咧，嗰樣嘢一定要某程度上幫到你個戲先得咯。如果唔係嘅話，佢有可能會產生咗某一啲嘅我哋話 suspension 啊，即係譬如我頭先好似阿傑咁講，哇！你有唔同嘅 world， 大家有冇印象出現過嗰個沙漠啊？除咗喺佢搭車經過之外，係接近冇出現㗎嗰個沙漠。咁其實某程度上呢啲嘢咧喺編劇嘅角度，我認為已經 create 咗某一啲嘅 suspension 喺觀眾嘅腦入邊，因為我哋會咦等嗰樣嘢某程度出現，到你離開個戲院嘅時候，你就咦嗰、那個去咗邊啊？即係我哋咪成日話點解嗰啲電視劇到最後一定會燒嘢食，會講曬每一個人嘅下場。其實係要令到我哋喺起承轉合嘅角度，嗰、那個係個 falling action 啊嘛，就係到最後解釋翻，或者等我哋唔好吊住有條尾咁樣。呢個係想令到件事 complete 嘅。 但係佢係咪一定要有咧？因為佢唔同動物係要住喺唔同區啊嘛。佢中間有講過唔同，即係其他有啲區嘅咁，但係佢拍唔曬咁多區咁解啫。 我知咁梗係啦，我唔係話佢一定要拍得曬，但係其實佢而家就係我哋而家講翻嘅就係話佢 create 咗。某一個其實已經係 suspension， 而嗰個 suspension 係冇解決到咯。即係我諗喺編劇嘅時候，如果俾我面對呢種情況，我一定要想辦法用咗佢啊！即係要用得好，因為用得唔好，到最後我哋都會見到痕跡啊，就好似樹懶咁樣。因為好明顯見到痕跡噶，其實隻樹懶當然都好好笑。 但樹懶心要用翻出嚟㗎，就係個對比，就係你以為佢慢咩？佢最中意速度啊！係 我知啊，但係其實係冇可能㗎，除非嗰架車有 auto driving 啦，嗰隻樹懶冇可能反應得切㗎，因為。 扭到牌都， 所以佢咪俾人，所以佢咪俾人抄牌咯。 唔係啊，佢得一切壁啊，佢都好勁噶啦。所以其實係唔 make sense 噶嗰個位。如果你調翻轉嚟講，佢嗰個係純粹係一個戲劇嘅手法，佢係用咗前面就有個笑位，到最後佢就用翻佢，佢係用翻佢。但係其實嗰個位，如果你我自己覺得係有少少犯駁噶嗰個位，唔講係由自可啫。 但我哋睇卡通片有冇需要、 可能佢有個系統係貨樹懶嘅咧，嗰、那個反應係會快一百倍嘅。 係 卡通片嚟啊嘛。 所以我頭先開始就話卡通片，我哋唔會咁仔細咁樣去研究，但係依家我哋咁深入去研究嘅時候，阿陸姑你係話卡通片嚟噶嘛？ 唔係啊，卡通片就係要有呢種嘅想像，我覺得係，即係你係可以個 fantasy 係會大啲啊嘛，即係好似嗰個大象嗰個雪糕店咁樣，哇！嗰球雪糕你好想食噶嘛？ 所以我一開始我都唔係話樹懶唔可以揸快車，嗰位我都跳過咗嘅，其實只不過係只樹懶，佢而家咁樣用嘅時候咧，好明顯嗰個位佢係粗疏咗嘅，因為一開始嗰個樹懶佢嗰度嗰個係。好好笑嘅，我絕對同意佢做得好好嘅。但係嗰個位其實對成個戲嗰個推進咧，係其中一個最弱嘅位嚟㗎。我去到嗰個位，我自己我唔知大家點，我一路喺度笑嘅時候，我腦入邊係一路喺度講呢一場戲有問題㗎。我自己睇嘅時候，我係咁樣嘅，我唔知大家睇嘅時候係點樣咯。 嗯，我睇嘅時候就覺得幾好笑咁樣咯， 係好好笑嘅。 咁係咁啦，咁大家誒聽眾有觀眾有，你覺得好笑得㗎啦，唔使聽我哋嘅節目，揾啲其他正經嘢。做下啦，哎呀，咁唔掂噶，六姑啊！ 睇戏喎，你都要证明你就住嗰个系咩戏先得嘅，咁你即系卡通，你都要抱住一个卡通嘅即系。 我有啊， 有两个标准咯。 我有啊，我睇嘅时候我都有觉得好好睇啊，我都觉得好好笑噶。但系我哋讲紧我哋嘅节目嘅时候，讲剧本嘅时候，我相信就算而家迪士尼佢哋围翻埋讨论嗰个剧本嘅时候，佢哋除咗讲完嗰场系好好笑之后，佢自己都会搞唔掂咯。 因為嗰場係論戲啊，係最弱嘅。其他嘢冇大問題㗎，即係佢其他嘢個 set up 嗰隻炮嗰個司機突然間獸性大發，同我哋有個追逐，係喺翻個戲入邊㗎。但係嗰場戲突然間拖咗咁耐咧，除咗淨係好笑同埋建立咗一個咁嘅角色之外咧，係好弱 嘅。佢要講好多唔同嘅動物，我覺得反而佢應該咧要有本手冊介紹一啲動物嘅，即係作為，因為好人 咁同你講，我真係講唔掂啦。 我認唔到啲動物係啊，我認唔到啲動物係邊類動物。 咁呢個係純粹令到啲小朋友又去認識多啲動物，咁嗰個又係 commercial needs 嚟噶嘛，即係建立咗 知識性啊。 我知，但係其實喺考慮件事嘅時候，好明顯背後啊係有啲咁樣嘅商業嘅考慮，令到佢咁樣啊，我做多啲唔同嘅動物出嚟係會有，但係佢而家的而且確唔敢做啊。就算係佢入面已經有兩三種唔同嘅狐狸，佢都冇好深入咁去講，即係好明顯佢嗰一下佢都唔想去講嘅。但係佢個樹懶嗰一段係好明顯喺編劇上係有問題嘅，我依然。 咁唔緊要啊，你慢慢去睇下點樣改善嗰個樹懶，但我就都幾中意嗰段戲嘅。 我冇話唔中意啦，都話乜你咁文質嘅啫。 點樣可以擺嗰段戲喺嗰度，但又會令到你覺得佢？ 唔係我諗第一樣嘢喺個戲劇衝突上面，佢而家嗰度因為阿朱迪小姐係趕緊時間，係 咯， 佢嗰度有一隻咁慢嘅動物，咁但係嗰度我覺得而家真係拖得太耐。 唔係事實上，同埋咧，我覺得佢係反映緊現實嘅。你因為喺香港可能冇咁覺啊，你喺美國做呢啲咁嘅公務嘢咧，真係好慢 嘅，射緊啲政府部門工作 效率啊！係啊，即係郵局啊嗰啲。嗰啲人真係好慢嘅，我覺得佢絕對有呢個影射，所以你喺美國睇啲人會覺得更加好笑。香港啲公務員已經係好快嘅，你見咧啲郵局嗰啲， 我都喺美國生活過。 所以係啊，所以你唔覺得佢係即係有呢種即係反映現實呢一樣嘢添嘅咩？ 係反映現實，但係依然我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啊嘛。我唔可以純粹因為佢反映現實或者佢反映佢好好笑，咁嗰樣嘢就係 work 嘅嘛。我哋講緊個成個劇本個推進。去到嗰一個位， 佢一開翻出嚟就係夜晚黑啦，已經冇咗12個鐘喎，哇！嗰樣嘢好推進 啊！好啦，俾你贏啦，係啊，唔同你講啦，唉，真係。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再另外一樣嘢咧，關於呢個劇本咧，其實我覺得嗱，我哋頭先一開始已經講咗咧，呢個劇本嗰個主題咧，講歧視啊。咁我唔係話佢做得唔好。但係我覺得係可以做得好好多。其中一樣嘢，我自己有少少唔滿足，或者覺得佢應該要做嘅咧，就係喺佢哋發現嗰啲捕獵獸有機會係會發狂之後咧，其實嗰個歧視嘅情況咧，我覺得佢應該要再放大少少嘅。即係我覺得而家放得唔夠大，我覺得，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因為佢嗰個情況一出現咧，朱力小姐就翻咗去耕田嘅啦嘛，係咪？但係其實因為嗰度第一係推動到佢覺得，哎呀，我要辭職啦，我唔做啦，我搞一單咁嘅嘢出嚟。第一咧，嗰個位佢突然間覺得自己搞一單咁嘅嘢出嚟，真係做錯咗啦咁樣。呢一個咧係軟弱嘅，我認為呢一個佢突然間因為咁小事佢就辭職，係我覺得嗰個位軟弱嘅。第二就係咧，其實論成個戲想見到嗰個所謂歧視咧。呢、這個位係最容易可以表現到出嚟佢嘅壞處，即係我哋首先喺呢個戲入面呈現咗嗰個壞處，然之後到最後佢先至有個解決啊嘛，即係到最後嗰個解決就係、是、哦，你發現原來一路係羊咩咩走出嚟嘅，到最後阿朱迪小姐又升咗職，狐狸又可以做埋差人啦、而呢樣嘢佢要講嗰個主題，我覺得係可以講得再清楚一啲。 佢而家咧就都有啲嘅，佢講嗰個。嗰、那個咧喺警察局咧做 reception 嗰個咧，就又俾人掟咗， 掟咗落去。 嗰個係咩嚟嘅？嗰隻動物係咩話？嗰隻 係一隻好肥嘅豹 啦， 係 咯，嗰隻唔可以再喺度啦。 因為驚啲人一入警察門口就見到只捕獵獸咧，就會驚啦， 係啦。咁係佢可以做得再多啲，即係譬如狐狸要俾人哋圈咗入去啲 concentration camp 啊，或者即係再誇張啲咁樣都可以嘅，我覺得。咁而家佢有少少咧， 其實我某程度上覺得係有必要添啊。對於佢個戲成個主題，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唔想 show 一啲，因為始終係迪士尼背景，好多係小朋友睇咧。但係我都覺得喺咁樣嘅情況 之下佢有即係有空間啊，可以再見到多啲嗰、那個所謂歧視啊嘅醜惡嘅地方。 即係你要將佢推落個深淵嗰度， 再推深， 我覺得 再 推 得陰暗啲， 可以推得陰暗啲。而如果係咁講，我哋就用到嗰個沙漠啦。即係你諗下， 嗰啲人就好曬沙漠。 我點解我喺度講就係話成件事，即係我哋頭先有提過沙漠冇用到啊。而呢一個咁樣嘅歧視，其實可以係即係咁樣已經 放逐曬佢哋 係啦。所以我自己只不過係都係講緊話個劇本入邊，如果講話有少少唔滿足，呢兩個係其中兩個我幾大嘅唔滿足嚟，就係個水泥同埋呢一個佢嗰個歧視嗰位冇放大咗。而嗰個放大，我哋都深刻揾到個位就係、是，咦嗰個沙漠，我突然間諗。即我覺得即點解我而家 highlight 呢個位咧？因為我唔係真係之前 plan 定講嘅，係只不過講到呢位，我哋見到咦，其實有咁嘅出路、嗯、可以解決到一石二鳥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幾典型咧，編劇喺特別係一啲因為好多時而家編劇唔係一個人寫嘅嘛，係一紮人係一齊去寫嘅時候，其實見到呢啲位咧，呢啲咁樣嘅位少少 improvement 可能咧會對成個戲個幫助都幾大。我而家咁樣睇，就呢個係 即 係 個分化唔夠去得唔夠犀利。 系啊，我覺得係啊，佢就係想 將嗰個 深 谷唔夠推得盡啦，咁、啊、所以之後嗰樣嘢就變咗好似爭少少劇力啦、嗯，我哋覺得 係、啊、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嗱，我哋同大家講完《優秀大都會》嘅呢個卡通啦，咁啊亦都希望啊藉此啊，希望我哋嘅世界可以變得更加圓滿啦，可唔可以做到一個 utopia 咧？都即係可能都一段好長嘅距離啊，咁但係我哋都唔想見到一啲成見或者歧視咧繼續喺個社會上面發生嘅，咁我哋亦都。都希望啊，我哋嘅社会越变越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